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星车帮。来，首先关注一下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2017年新交规加大惩罚力度，四种违章面临严重处罚。2017年新规与2015和2016年的旧规相比，分项也由38项增加至52项，并将原来一些扣6分的违章升级至扣12分，加大惩罚力度。2017年的最新细则以及扣分标准已经出台了。第一，驾驶营运客车超载20%以上，2017年的时候将校车列入其中，扣12分，公交车不算入内。二，严重超速，今年也将校车列入其中，扣12分。提示大家，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或者在高速公路，那还有在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以及驾驶其他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第三呢，就是疲劳驾驶由6分升至12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被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扣12分。第四点，替人消分，严重者扣12分，罚款3000元，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通常驾照扣满12分之后，许多车主会用别人的驾照去消分，或者拿自己的驾照给别人去消分，有的人还成为了替人消分业务一次牟利。根据新交规呢，一，替人消分初犯，暂扣半年机动车驾驶证，并视情节清楚1000到2000元的罚款。二，替人消分再犯，吊销机动驾驶证，并处于15日以下的拘留及2000到5000元的罚款，同时5年内不得重考。2017年的新交规和大家息息相关，就连老司机们也不要掉以轻心哦。愿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给自己方便的时候，也记得给别人方便。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合资车企、进口车企的利润大大高于自主品牌。同样一个级别的车型，一汽大众的速腾能卖到21.88万元，吉利汽车的帝豪 GL 却只能卖到11.38万元。多出的那部分钱，有的成本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利润。这些利润都去哪儿了呢？事实表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每年都为进入中国的外商输送大笔的利润，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进行投资。如果这些源源不断的外汇有更多的份额留在中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在微博上，近日有一个消息称 BMW 中国区公司去年卖车的销售利润从11月起就汇不出去了，4个多月，现在靠汇丰先垫资给 BMW 外国供应商，并且告知最多能撑6个月。类似的情况普遍已经出现在其他的外企上，焦虑在蔓延。截至目前呢，多位非官方人士对这一消息都进行了辟谣，其他的车企目前是3个月汇一次，没有汇不出去的这个说法。蓝鲸汽车就宝马中国在华利润遭遇汇出限制一事，向宝马中国的相关人士进行咨询，还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应。据数据显示呢，2016年宝马集团在中国市场全年销量突破50万辆大关，共销售516355辆，包括 MINI 品牌，同比增幅了11.3%，占全球销售比例超过20%。中国已经成为宝马集团和宝马品牌销售最大的单一市场，在营业收入方面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尽管多方辟谣宝马在华利润无法汇出，但国家将严厉打击外汇违法和违规行为，却是不可更改的政策之一。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查处了一批外汇违法违规的案件，深圳6家企业在外汇收支中涉嫌违法。经过警方进一步的侦查，破获了一起涉案近500亿元的地下钱庄案件。此外，还查明了多家企业采用虚假单据、虚假贸易等手段逃汇，多名个人采用蚂蚁搬家等手段涉嫌洗钱、非法转移资产等行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称，将继续推动支持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当前我国外汇市场形势比较稳定，跨境资金流动也是趋向平衡的。宝马集团在华利润无法汇出一事，就中国汽车产业总体发展格局和趋势来说呢，依然是值得业内人士关注的一件事情。

the perfect daughter, but I come back to the water.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every turn I take, every trail I track, every path I make, every road leads back to the place I know, where I cannot go, where I long to be. See the line where the sky meets the sea, it calls me. And no one knows how far it goes. If the wind in my sail on the sea stays behind me, one day I'll know. If I go, there's just no telling how far I'll go.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2017年年检新规定，提前做好准备呢，我们就可以一次通过了。在2017年，不知道您的爱车是不是又到了年检的时候？如果车子没有按时间参加年检，或者是没有通过年检，一旦上路就被交警查到，那就要扣3分罚款200元呀。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才能让年检一次性通过呢？今天心情就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是年检时间，第一点呢，非营运类车辆呢6年免检，也就是说前6年不用参加年检。只要每2年领取年检合格标志就可以了，6年之后1年一检，超过15年之后每半年就要一检。第二点，营运类的载客车辆前5年内1年一检，使用超过5年的半年一检。第三点，大型营运车辆前10年内1年一检，使用超过10年的半年一检。如果年检逾期了，如何处罚呢？只要过期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那就直接去年检就可以了。但是未年检不可以上路，否则就会被扣3分，罚款200元。如果超过3年的时间都没有去参加年检，那么就会吊销驾驶证。 年检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首先是检查车辆是否有违规记录，第二点检查保险是否过期，第三灭火器、三角牌这些属于随车工具是需要携带的。那年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年检的时候会检测车尾气是否合格，也就是氧传感器和三元催化器，而它们最佳的工作温度呢是400到800摄氏度，所以建议车主们在进行尾气上限检测时，在外检区提前发动车辆进行预热，会增加通过率的。那第二点呢，年检验车之前呢，车主首先要提前清洗车身，事先对车辆车身、发动机舱、底盘进行清洗，给检测人员提供方便，也有利于通过年检。第三点，车管所会对车辆的灯光进行检查，如果被检查出车辆的灯光过暗或者过强，则会被视为不合格，不会通过年检。建议大家在检前呢，应该恢复原车灯大灯的状态，以通过年检。第四点，车辆的制动性是车辆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在年检时是一项必须要检查的项目，所以刹车油以及刹车皮是需要关注的两个重点的地方。其实年检本就是为我们行车安全着想，消除车辆的安全保障，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花点小钱就能防止以后花大钱，想想也是不错的事情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给你的爱车做个年检吧。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怎样开车能更省油。我们经常会听说某车主开 SUV 能开到 8.5 个油左右，这样的油耗数据无疑是比较小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羡慕嫉妒恨的心情呢？其实只要我们掌握一些用车的技巧，油耗也会降低的。一般来说，高油耗都发生在拥堵路段，堵车浪费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油钱。车辆怠速每3分钟相当于行驶1公里，以每辆车平均油耗100公里8升计算，则每3分钟的停车油耗为0.08升。今天心情就来跟大家说说堵车时的省油小技巧吧。首先呢，堵车时候要缓慢起步。频繁起步是堵车时最常见的动作，司机们通常会有些急躁，一旦情况有所改变呢，有些司机就会猛加油起步。急速起步不但会伤车，而且还会耗油，通常车速启动一次油耗在10毫升以上。在这里奉劝司机朋友们，起步一定要稳啊，保证车辆能够向前行驶即可了。那第二点呢，就是拒绝空踩油门。有些司机在堵车的时候习惯踩油门，要知道空踩油门是很费油的，通常空踩油门一次耗油在6升左右，正确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脚放在刹车位，既安全又省油，何乐而不为呢？第三点，跟车要保持距离。堵车的时候通常都是缓慢移动的，如果跟车距离过短，就会容易出现事故，所以保持足够的跟车距离，这样也可以少用制动，既安全又省油。第四点，堵车时间太长要关闭引擎。长时间堵车时不关闭引擎是非常耗油的，引擎空转时车辆也要消耗燃油，并且会增加尾气污染。正确的做法是判断堵车的时间长短，如果时间很长就应该关掉引擎，避免让车长时间的怠速。最后一点，慢行时要开窗。在堵车缓慢行驶的情况下，车辆应该打开两侧的车窗，这样可以降低空气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省油的。高速行驶的时候再关窗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让我们听首歌吧。Don't you walk away? Don't you tell me that I don't care, 'cause I do. Don't you tell me I'm not the one. Don't you tell me I ain't no fun.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like I love you. You know you do. When we're together, gray skies clear up, and I cheer up to where I'm less depressed. It's sincere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just can't take when we're apart. We belong together. We belong together. Yes, we do. You'll be mine. We belong together.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送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中国品牌的车型向合资车型宣战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经过漫长的积累呢，几大国产厂商在近几年来终于有了技术性爆发的态势。上汽荣威 i6 便是这样一款剑指合资车型的新时代国产轿车。今天我们就来选出三款同级别的合资车进行一场混战，看看这个紧凑的程咬金是否能撼动合资车型的地位。选了上汽大众朗逸、东风日产轩逸以及上汽通用别克英朗进行对比，最终我们选了这四款车：上汽荣威 i6 20T 互联网至臻版，上汽大众朗逸230 TSIDSG 舒适版，东风日产轩逸 1.6XVC CVT 至尊版，上汽通用别克英朗 18T 双离合豪华型。首先让我们看看外观方面的对比。荣威 i6 的车头采用了弧形设计，多辐式镀铬进气格栅与凌云大灯连为一体，顺畅舒展的线条为这款车带来了 0.26 的超低风阻系数，横穿尾灯的镀铬饰条更是点睛之笔。相款朗逸呢，融入了更多的家族设计， S 型的前脸简约大方，车身的造型刚柔坚固，整车看上去宛若小号的帕萨特。东风日产轩逸，现款的轩逸在外观的设计方面有着质的飞跃，新车家族前脸与回旋标示灯组相得益彰，整车不仅伟重大方，还散发着阵阵的朝气呢。上汽通用别克英朗，英朗有着浓郁的家族设计风格，展翼型 HID 大灯与 LED 日间行车灯完美的结合，侧面的腰线采用了独特的两段式设计，优雅美观的同时也透着满满的力量感。我们可以看出 i6 的设计水准丝毫不输合资对手，不仅将科技元素与经典设计完美融合，还是很耐看和大气的。内饰方面的对比，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块 10.4寸的中控大屏。这款屏幕呢，占据了中控台主要的部分，并且以触摸的形式代替了传统操作，仅留下了个别按钮及旋钮。该车的内饰做工精致，质感上乘。上汽大众朗逸， 大众车型的内饰设计无需多言，简而有趣的中控面板，兼顾舒适与美观的 MQB 风格方向盘，东风日产轩逸，轩逸选用了完全对称的内饰设计，优雅的弧线将面板分为三层，配合多种材质的拼接，打造了浓浓的立体感。多功能方向盘的按键采用了少见的圆润设计，俏皮可爱。上汽通用别克英朗这款车呢，内饰在设计与质感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柔美的线条勾勒出了美观耐看的非对称造型，哑光镀铬、各类塑胶等材质都营造了上乘的质感。再来看看配置对比方面，四款车型均为高配或顶配版的车型，整体的配置都比较高，它们配备了主副驾驶座安全气囊、前排侧气囊、儿童座椅接口、胎压监测装置、发动机防盗锁止、车内中控锁、 ABS 防抱死系统、 EBS 动力分配系统、 EBA 刹车辅助系统、 ASR 牵引力系统控制、 DSC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电动天窗、铝合金轮圈、多功能方向盘、方向盘上下调节等功能配置。那在车内空间对比方面呢，参加对比的四款车型都有着出色的乘坐空间，可谓是棋逢对手，行李箱方面也各有利弊。经过对比呢，可以看到朗逸不仅有着较大的行李箱容积，后排座椅还是按比例可以放倒的，更加的实用。在动力对比方面呢，四款车型均搭载了直列四缸汽油发动机，其中 i6 以124千瓦最大功率以及250牛米的峰值扭矩完胜对手，轩逸则以每100千米5.2升的工信部综合油耗略胜一筹。那上汽荣威 i6 与发动机匹配的呢是 TST 七档双离合变速箱。上汽大众朗逸，该车搭配的是低功率版的 EA211 直列四缸1.4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96千瓦，峰值扭矩225牛米，其工信部综合油耗为100千米，油耗为5.7升。上汽大众朗逸呢，使用的是七档 DSG 双离合变速箱。再来看看东风日产的轩逸，该车搭配的是 HR16 直列四缸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高功率呢是93千瓦，峰值扭矩是154牛米，其工信部的综合油耗为每100千米5.2升。上汽通用别克英朗搭载的是直列四缸1.4升的 DVV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高功率为106千瓦，最大扭矩呢是200牛米。经过对比不难看出 i6 在合资对手方面有着较强的竞争力，在保证了价格较低的同时达到了外观美观、内饰精致、空间宽敞、动力充沛等多方面全方位的出色表现，再加上颇具前瞻性的互联网功能， i6 的实力不容小觑。至于它能否撼动10到15万元的合资三厢轿车的市场地位，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车帮，关注一下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2月21号起呢，中国和法国实现驾驶证互认换领。按照公安部的消息呢，临时进入法国的中国人可以凭中国的驾驶证和翻译件直接驾车，无需换证。若居住留法超过一年呢，持驾驶证和翻译件以及护照、签证或者居留证件，可以直接免试换领法国驾驶证上路。据统计，2015年中国出境游客达到了1.7亿人次，其中中赴法国旅游人数达到了220万人次。部分的游客选择在境外自驾游，这一政策呢，对有出国驾驶游或短期居住在法国异乡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极大的便利。虽然出国游呢已经成为了中国游客的挚爱，不少人已经开启了自驾模式。那么除了法国之外，持中国驾照还可以在哪些国家开车上路呢？中国驾照认可的国家：一、美国，大部分州承认中国驾照。美国对中国驾照的认可程度较高，以中国游客较多的加州为例，加州法律规定18岁以上的持任何国家的合法驾照都可以在加州使用。但美国中东部分的部分州，有的拿上中国驾照和国际驾照认证件或翻译件即可租车。有些州呢，中国的驾照需要配合英文公证件方可以取车。第二个国家就是德国，6个月内我们就可以用了。携带中国驾照和租车公司提供的国际驾照认证件或翻译件。欧洲也是认可中国驾照的，携带有效的中国驾照原件加国际驾照认证件或者是认可的翻译件，就可以在澳大利亚租车自驾，只要旅行者所驾驶的车辆类型和中国的驾照上列出的相对应即可。第四个国家，阿联酋。中阿两国互认驾照，据公安部消息，从2016年3月14号开始呢，中国同阿联酋互认驾照谅解备忘录正式生效了。那游客呢，在签证有效期内持有中国驾驶证，在阿联酋境内既可以直接开车。在新西兰呢，中国驾照可以合法开车一年。对于短期在新西兰自驾的游客，凭有效的中国驾照驾照原件以及有效的英文翻译件就可以合法开车一年了。英国可以使用一年中国的驾照，中国驾照在英国可以使用一年，香港地区的驾照可以在英国自由使用。只要你带上中国驾照和国际驾照认证件或有效的翻译件，都可以在英国租车，有效期是6个月。加拿大各省对中国的驾照采取同大多数外国的驾照相同的规则，即使中国游客持中国有效的驾照或翻译件就可以开车6个月了。比利时呢，中比两国也是互认驾照的，中国与比利时的交通部有双边公约，互认两国的驾照只需事先在国内做好翻译或认证后即可以使用。在瑞典呢，一年之内也是可以使用的，只要你的驾照真实合法有效且被翻译为英语即可以使用为一年。土耳其公证即可以使用，在土耳其呢，中国驾照经过翻译公证之后可以在土耳其租车自驾，驾驶证原件一定要同时出示。还有俄罗斯3个月内是可以用中国驾照的，短期去俄罗斯自驾旅游的游客，中国驾照在俄罗斯公证的翻译下就可以在俄罗斯自由使用了。另外至于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基本都是认可中国驾照的，中国游客在这些国家租车自由行也是比较多。第二点呢，我们在国外租车自驾应该提供这些必备的材料。首先要提供护照原件，第二要有有效的国际信用卡，第三持有中国驾照原件并拥有一年以上的驾龄，第四呢要出示驾照翻译的公证件。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去出国游玩并且自驾，在自驾的同时呢，大家出行也要注意安全，同时要把手续要提前办理好。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Will you have suffered enough and warred with yourself? It's time that you won. Take this sinking bullet and point it home. We still got time. Raise your hopeful voice. You have a choice. You've made it now. Fall in slowly, sing your melody. I'll sing it I wanna feel love, but to my blood. Tell me, is this worth giving our love? How do I live? How do I breathe? When you're not here, I'm suffocating. I wanna feel love, but to my blood. Tell me, is this worth giving our love? For you, I have to risk it all. Cause the 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